的时候，淋着大雪，手暖手去买的，什么都总会旧的，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，却没选择。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吃饱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继续心化解斑驳。本少都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等你自由你了以后，为了激动忘我用爱回过、哦、做醒不来的梦。旧的，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，却没选择。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吃饱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继续心化解斑驳。分手都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等你自由你了以后，未来激动忘我用爱回过、哦、做醒不来的梦。分手都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。